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央视综合频道文化节目《经典永流传》今晚将播出第6期。节目当中，11岁的少年王洪祥继一曲《梨花颂》之后，携手京剧大师李生素同台演绎毛泽东的经典诗篇《卜算子·咏梅》，一开嗓韵味十足，惊艳众人。齐王柯洁惊喜亮相，倾情献唱，展现出一位少年英雄不为人知的一面。东方卫视电视剧《品质盛典》今晚将在东方卫视播出。盛典现场，张国立、胡歌、靳东、黄晓明、王凯、钟汉良、孙俪、刘涛、杨幂等电视剧行业的中坚力量携手新秀演员汇聚一堂，共同回顾2017，迎接2018。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声临其境》今晚将在年度大秀下篇当中收官，最受观众喜欢的声音也将在赵立新、张铁林、朱亚文、韩雪、尹正、王劲松、梅婷等8位当中产生。反映都市社区生活的浪漫轻喜剧《新万家灯火》将于今晚在安徽卫视、湖北卫视开播。这部剧从居民与社区关系切入，以轻松幽默的叙事风格折射出社区居民和谐共生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空巢老人、残疾家庭如何安置、邻里纠纷等难题陆续被剧中人物化解，他们在参与社区的建设当中也收获了成长与感动。电视剧《好久不见》将于本月26号在北京卫视开播。这部剧由王婉平编剧，郑恺、张国立、江山等人主演，讲述了应届毕业生花朵朵与想证明自己能力的企业家儿子贺岩，机缘巧合从误打误撞发生冲突，相互厌弃，到彼此发现共同的价值追求，转而一起完成创业梦想的故事。经典电视剧《大明宫词》将拍摄姊妹篇《大宋宫词》，继续由李少红导演执导，由张永申担任编剧。《大宋宫词》改编自小说《女军记》，是一部古装史诗传记历史剧。爱奇艺综艺节目《热血街舞团》今晚开播，新节目由车澈导演团队制作，导师由鹿晗、陈伟霆、王嘉尔和宋茜组成。不同于同类节目的是，这次最终胜出者并非个人，而是团体。魔幻史诗剧《权力的游戏》还差最后一季就要完结，出品方近日透露，剧中大量角色将在最终季迎来死亡时刻。《权力的游戏》第8季完结篇将由6集构成，预计将于2019年播出。国安社区推出了一元试用智能门锁，体验15天无钥匙生活活动，只需要1元钱就可以申请试用资格。咨询电话是400655111。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结束了145天无有效降水日记录。截止到上午10点，全市平均降水量 0.6 毫米，观象台 0.7 毫米，城区平均 0.3 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延庆观测站，降水量4毫米。预计午后降雪逐渐减弱，傍晚前后结束。降雪后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明显下降，外出也请您注意添衣保暖，以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我学会了三招，如果用这三招一定能追到女孩。 您学会哪三招了？ 做饭、弄水果、盖毯子， 这就能追着女孩？太单纯了。 我觉得有可能哦。 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呀，前两天啊，这个边志军终于跟梁晓慧勾搭上，哎呀，不是，终于找机会跟他在家里面共进晚餐了。他用的就是这三招：做饭、弄水果、盖毯子， 就是一个暖男的形象。 嗯，暖不暖？ 特别贴心。 我不知道，反正看着我们都哇凉哇凉的。 为啥呀？ 我们不希望他们俩好啊。 那你希望梁晓慧和谁好啊？和徐天好啊？ 这是广大女观众的意见啊。 我就没觉得他应该跟徐天好。虽然徐天也挺可爱的。 我们俩说的是什么呢？我们俩说的就是北京卫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美好生活》。 咱先捋捋啊， 捋捋 这里面有很多对恋爱关系啊，比如说徐天和梁晓慧俩人就此搁置，就比较凉了，是吧？再也没有彼此相处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老有误会啊，是不是？老在不适当的时候出现不适当的人呢， 比如说这个不该去洗澡的小白呀、 他的前妻啊， 瞎搅和的哈。然后呢，这个梁晓慧和边志军现在走的是挺近的啊，就是让人有一点感觉不一样的是，那天梁晓慧把那封信送回给徐天了。在他那个哪儿来的一个小区， 团结湖小区 啊，团结湖小区站在那门口，哎呦，徐天一抬头都看见自己女神站门口了，结果还是一封信说、我以后会和边志军在一起。 是 啊，那时候徐天的心才是哇凉哇凉的呢， 特别乱特别乱啊。 啊，还有就是这个梁跃进和刘兰芝， 他们俩又开始见面了， 当然是在刀美兰这个刀总的撺掇之下，俩人见面了啊。但刀总呢其实是有私心的，就是我给你解释解释，你看啊，我们家这个徐天和你闺女梁晓慧这闹这么僵，是吧？其实各自都是有原因的，听说你还打了梁晓慧这么一个耳瓜子，刀总心里是不落忍的。但他俩后来其实是有可能产生这个感情的， 不打不相识。 哎，对，有点，他俩才是真正一样的人呢。 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了，刘兰芝啊，只不过是一个， 打酱油的。 哎呀，他老扮演过客，哎呀，这个角色太惨了。 对，还有就是豆豆和黄大仙， 哎，他们俩现在是有点意思了啊。买了一个游戏机放到豆豆家里面，这豆豆还不肯跟人好，黄大仙情书也写了，花也送了，吃饭也吃了，人就是不提结婚。哎呀，这事儿很纠结，该结的不结，该离的不离，想结的也结不了。 后来呢，这个黄大仙听从了他这个未来大舅哥的建议，就是说，豆豆，你要是找一女的，豆豆会来劲的。结果他就和他这护士长啊，就是 你看看 假戏假做， 人没有点压力怎么办呢？就得要有压力。 豆豆真的吃醋了。 那以后我是不是还得加一条：做饭、弄水果、盖毯子、买醋？ 行。买点醋对血管可能是好啊。 我心不好，哎，边志军心好啊。 啊， 我们今天要演绎一段，其实这个演绎笑点不多啊。先我们来听一下，听一下，边志军在家给梁晓慧做饭，他安的是什么心？ 吃好了吗？就吃这么点儿？ 都撑着了，比我做的 比老梁做的，比外头做的都好吃。 真会夸人。 真的真的。 坐着看电视，我洗碗。 哎，你别洗了，我那个说两句话我就该走了。 也行，过去吧。 我不冷， 房子大，东西都搬走了，嫌冷。 房子还是你的吗？ 还能住些日子，银行收了。 那以后你怎么办呀？ 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从来没这么自在过。吃水果。 我那个，我真得走了。 一会儿都坐不住， 待久了怕中你的毒。 我有毒吗？ 你以前也这么会来事儿吗？做饭、弄水果、盖毯子， 差不多。 那他为什么离开你？ 白天在出版社，你为什么哭？ 徐天给我写了封信。 小伙儿，你和他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徐天只不过是胡晓光的一个影子。胡晓光已经走了，接着活就得接受现实。忘了他，把今天之前的全忘了，重新开始，你才会过得轻松。 认识你真好。 这话听着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真得走了， 我送你。 他们在这儿 呢。嗯，门口。等会儿直接把你送到家门口。 不用。 你们小区里边那段路晚上挺黑的。 没关系， 那一会儿我把车停小区门口，你进了家门发个信息我再走。 你前面停一下。 怎么了？ 我打车走，你回去吧。 好吧。 哎呀，他们俩在一个特别大的别墅里面吃饭 啊、 什么都搬空了，就电视还搁地下，中间有一桌子， 对，冷冷清清、这时候边志军啊特体贴，在一豁大的厨房里啊给弄了点小菜，然后让梁小慧吃。 那我们俩应该怎么演呢？我们啊还是得说心里话，把他们的内在与潜台词我们俩演绎出来，好不好？ 好，就是我什么用意、为什么挽留你， 为什么请你吃饭，为什么不让你走 啊、 我 为什么就要走、是吧？ 是的，我为什么要送你、 哦，好， 走啊，吃饱了吗？就是这么点儿，这么早就要走？ 我这都吃撑了，再说你做的也不怎么好吃，但，哎呀，那个，我觉得你做的还行啊，比老梁做的强，也比在外头吃的强。 真的假的呀？我以后可不会这么给你做啊，我跟你说啊， 真的， 也就现在， 真的真的。 哎，你坐着看电视，我洗碗啊，你看的时间越晚越好，最好呢。是吧，外头都没车了，我再送你。 哎呀，你别洗了，我在这儿待不住，我这兜里还揣一封徐天给我写的信呢，我现在就想见到他，然后把信给他，我跟他说明白了。 行行行啊，这招不行，那咱换一招，来来，这样那边坐是吧，咱聊会儿。你看天冷了吧，房子大，东西都搬走了，我给你搭上毯子。 哎呀，你还挺磨叽。我不冷。 这房子大嫌冷。 这房子还是你的吗？ 哟，还挺关心我个人财产，我现在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很自在啊。表面是这么说，哎呦，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就那车还不是我的。来来来来来，吃水果。 哎呀，我不吃了，那个我真得走了。 一会儿都坐不住，他是有心事儿啊。 边志军，你这花花肠子其实也不少，我再待下去我怕中了你的毒。 嘿， 做饭、弄水果、盖毯子，那是我边试追妹三大法宝，我就不信你能逃脱。 还三大法宝？就你这，我见得多了。你说你都有三大法宝了，你前妻怎么还走了？ 哟，这梁小慧平时不怎么说话，直抵要害啊！不行，我得换个话题。那你为什么在出版社白天那么哭啊？ 管得着你，就是因为徐天给我写了封信。 又说徐天，我必须让你断了跟徐天的念想。我跟你说，小慧啊，你和他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徐天只不过是胡晓光的一个影子。胡晓光已经走了，那你接着活就得接受现实啊，忘了他。哎，这段台词我觉得他是说心里话，没有任何的演绎和潜台词啊。 对，就把他忘了、啊、看看我。 哎，有我在呢，把今儿以前的事儿全忘了，重新开始，你才会过得轻松。 其实吧，你说我现在心里这么乱，有你这么一个人呢也挺好的。 你看我说什么上道了吧？真得走啊？ 我真的走了。 那行行，那我送你。 我包在外头呢。 行行行，那这样吧，一会儿我开车把你送家门口。 哎呀，不用了，你怎么这么粘人呢？ 听说你爸对我印象还挺好，最好让他撞见，我再聊两句。 你心里还挺美，我这心里徐天没撂下呢，我没工夫和你在这纠缠，真磨叽。 你们小区那段路挺黑的。 哎，你这样就没劲了，你知道吗？ 最好是让我送到门口，下了车再聊一会儿。 我觉得边任君，你这人就不懂得拿捏尺度，你知道吗？ 下车。 这什么意思呀？ 当然这句话边志军是不会说的、 哦、 这个就是什么呢，一切由着你。你看啊，这个戏当中人也不吃了，也不盖毯子了、也不多聊了、也不让你送回家了，得都行。这叫什么呢？这叫做欲擒故纵。 谁欲擒故纵啊？ 边志军呢？是不是？ 这怎么还欲擒故纵啊？ 对，已经都吃上饭了，稍微有一点啊，让梁小慧干干嘛干嘛就可以，给他点自由，免得让他觉得跟我在一起压力多大呀，是不是？ 不不不，我觉得欲擒故纵放在这儿并不合适。 为什么呢？ 大大，我没有 get 到你那个点啊。 他实际上他是已经好像有点把握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不能乘胜追击、啊、哎，要欲擒故纵还是要那个适当的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哦， 哎，因为梁小慧还没那么快跟他在一起、 嗯、哦，这叫欲擒故纵、哎、是吧？ 是 啊、哦，是吗？ 嗯 啊，是，男人的心海底针，还真没有意识到。 什么？男人的心海底针？ 嗯， 心眼那么小，还那么难找 啊？对对对，跟我搭档似的。嗯， 不过话说回来，我并不赞同戏里边志军的这种行为 啊。为啥不赞同？ 我就是海底心，海底针，海底心啊。 都行吧、 啊、海底之心、嗯、 海洋之心。 为什么呢？你想，你欠了一屁股债，不管是别人付你还是你做生意真的赔了，你在这种节骨眼上你应该去追女孩吗？ 这个生活中就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嗯，就是你有那个心情去追吗？ 这个咱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嗯，你可能说边志军好像在拯救梁小慧，其实梁小慧在拯救边志军，你知道吗、 哦、换句话说就是我一无所有了，但是我的感情又开始翻篇了 啊。可以啊，或者说你看你这个梁小慧在也是个落难女子吧， 嗯， 是吧，楚楚可怜的，这么招人疼，这时候边志军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能够保护她安慰她啊，替她排遣这种不良情绪，她其实也是在证明自己啊，他是像一个救世主一样出现了。 我反对 啊。你怎么反对啊？ 你看这个戏里面边志军好几次表现出要东山再起雄心壮志的这种感觉啊、态度，那证明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包括他原来是学医的是吧，他当大夫嘛，他不做，他去做生意 心理咨询 啊，证明他是一个事业心特别强的人。那么对于这种人来说，事业就是他的女朋友。 哎，你没看他俩坐在那个法院门口啊，就在宣判那个时候， 嗯， 边任君说，哎呀，梁小慧就安慰他说，你会东山再起，会有那么一天的。然后他摇了摇头啊，是真是假他不知道，但是他说，哎呀，东山再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着呢。 啊、 嗯，我现在看透了，我就希望这个做个小生意，做个小买卖。 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理解，他不应该这么主动去追人家啊、他也应该是有一段心理的平复期。 那这部电视剧拍的时间要更长了。 还不得给你撑个80几啊。 是啊，所以问问大伙儿，在你啊欠了一屁股的债，事业失败被公司开了，你有那个心情去追女孩吗？ 可能男人觉得追女孩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物质条件，心理准备的，是吧？ 好，再说回这个正主吧，徐天是吧、梁晓慧专门驾了编志军的车打车去团结湖小区找徐天。 嗯， 他还跟他说什么呢？分手。我们来听一段。 信还给你，我看过了，我们两个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你不用知道。我想忘掉从前，开始新的生活，尽量别恨我，也别想我。无论怎么样，对你都不好。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也要开始新的生活。以前的事儿，别放在心上。我们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这个城市里比较好。 不明白。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不明白。 到家了吗？ 以后我会和编志军在一起。是认识你之后的事，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可理喻。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徐天没什么几句话， 因为太扎心了 啊、 说不出来了。 如果你是徐天，这样的感情应该继续下去吗？ 这应该问你啊，你是男的呀。 我没换过心呢。 那我换过，我还是个女的，你问我。 你看啊，梁晓慧对于他就是突如其来的感情，没有任何感情基础，你跟我好，你跟我不好，你又跟我好，你又跟我不好， 就是莫名其妙啊、 对， 徐天是老是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对啊，那你认为他有必要坚持下去吗？ 那后来的剧情证明了徐天不想坚持下去，他想回美国了。 哎，我同意 啊， 他们俩最大的障碍就是老能见上面，就是这种本来就是阴差阳错的这种感情，对于徐天来说啊，因为他并不知道背后的换心的问题，那么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避免见面， 嗯， 物理隔绝。 对，要说这么大一北京城啊，见一面挺难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电视剧本身编剧的需要，经常能碰上。 哎，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一个男的老被一个女的甩来甩去的，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这个没有切身的体会啊、你应该有体会吧？ 我像你。 像 我像吗？ 像。 我是陀螺啊。 小陀螺啊。 其实啊，剧里的每个人，你发现没有，在感情问题上都遇到点问题。 这个剧我们说它好啊，就是接地气的地方，就是这剧里头哪个人活得都不容易。你说哪个人特别幸福快乐了？没有，在感情路上都是一波三折。 哎，那你觉得这戏里的角色哪个最不像生活当中的样子？ 最不像生活中的样子啊？ 太演绎了。 我只能说在演技层面，比如说贾小朵儿， 好， 他和这些老戏骨一起搭戏，他确实是，你感觉哎呀，演的是吧？ 好多的网友留言说，这个贾小朵这个角色就是多余的，为什么要出现他呢？ 那他是徐天和梁晓慧中间得有一个女的， 你换一个角色也行啊， 啊，可以是个闺蜜的角色吗？女性角色，但是是贾小朵儿啊、 是，反正我觉得最不太靠谱的就是刚才所说的编志军啊，生活当中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说在一败涂地落了牌之后，不可能还有心思追女孩。 对啊，一次偶遇，然后一个咖啡洒人身上了，然后就开始强烈的什么 感情公式随叫随到，我觉得不太现实。包括梁晓慧爸倒地了，给他打电话，不给120打电话， 嗯， 这都不太符合现实。 哦，那你要说这么说，那刘兰芝也不符合呀。 嗯， 这从哪儿飘回来的？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还倒不来时差，说话就港台腔，是吧？这都不符合。 哎，要说最符合现实的是谁？宋丹丹， 因为人家 刀美兰 演得好。 啊，演得好就 因为演得好，让你相信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他把各种合理性给你演出来了。 嗯 嗯，包括你看那个，你跳广场舞，宋丹丹跳得特别好，跟他那些老太太一样。然后，哎，边说台词边比划，你觉得那绝对是跳了好几年跳成那样的。但是你想想，他怎么可能呢？他肯定是现学的。 所以有人说是二叔啊撑起了这部戏，我觉得还有二叔他妈。或现实生活当中啊，张嘉译他姐， 对，就是你有的时候看张嘉译和这个 宋丹丹 贾朵演戏啊， 嗯， 两个层面的， 是 真的是两个层面在演。 看贾朵那段喝醉了的哭戏啊， 我真的是快进了很多，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当时就想，这得让米夏哭一个， 我就绝对不能演，因为原版就不好。 嘿嘿嘿，太圆满了。 我真的就快进了2.0倍的这么快进，因为觉得真的不好，你看不下去啊。 你会演一段醉戏吗？ 我不会。 有没有可能以后我们安排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啊，别别别，还是您反串吧。 啊， 您反串。 好， 嗯， 你醉了之后我就好办了。 就 银行密码多少？ 打死我也不说。 还没醉，没喝好。好，这一节的四点游戏就暂告一个段落。在下半段呢，我们除了要来分析这个剧情和吐槽之外哈，还有说是最近这些年电视剧的几大套路。 咱们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最后把这首袁惟仁作词作曲、萧敬腾演唱的《梦一场》送给大家，稍见。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印流入眼，看云里唱惊喜，坐轮椅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唱听。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雨雪天气路面湿滑，请您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的登山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0到4度之间，穿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色阴沉，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则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87.6，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继续追这个四点有戏啊！黄大仙儿苦苦的追了徐豆豆那么长时间，徐豆豆都不跟他好，不答应跟他结婚。这个时候，让他的妈妈，让徐豆豆的妈妈刀美兰看不下去了，认为原因在黄大仙。 因为豆豆事先跟他妈说了，我就等着黄大仙跟我求婚呢。 哎，我们来听听这段对白，黄大仙冤不冤呢？ 坐。 哎，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 越快越好。 嘴上说的好，实际行动呢？ 实际一直在行动啊。 小黄，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我觉得我看错人了。我觉着你最近可有点变。 是吗？ 大变。 阿姨您批评。 当初豆豆不跟你好的时候，你追的全医院上下都知道，现在人豆豆跟你好了，你倒不急了啊，天天腻一块儿，腻的什么时候腻为够了，是不是就拉倒，是不是这意思？ 我都冤死了，真的，我恨不得下午就跟他结婚，可问题是他不同意啊。 我不相信 您看，美拉姨，我该做的我都做了，真的。这花我也送了，情书我也写了，约会、吃西餐，包括他喜欢玩游戏机，我买一个，对不对？玩的时候都挺好的，问题是一提结婚就翻脸。 你这话不能反过来说。 反不过来，那游戏机在屋里，这是事实吧？ 不是，你一大男子汉连这事儿都搞不定。 真搞不定，我以我主任医师的资格发誓，我搞不定。 你白活了你。 您看，这样吧，您直接问他，他就在屋里呢。 啊？ 您黑锅不能让我一个人背啊，就在屋里呢。 哎，徐豆豆，把门给我打开。 那个梅拉阿姨 啊， 我这是 啊，你 我手术上班去啊。 忙你的。 哎，米夏，你客观的评价一下黄德贤，情书写了，花送了，西餐吃了，会约了，游戏机买了，啊，还有随叫随到当车夫什么的。 嗯， 黄德贤做的哪点不好？我都想， 你都想嫁给他， 找他挂个号了， 是吧？我要是女的，我也嫁给他。 感情我一直和一男的主持节目。黄大仙在这里面有脾气吗？有大男子主义吗？ 没有，就稍微怂了一点 儿，就是有点在社会上哈，不敢这个出头，遇到比他强势的一方啊，马上就当缩头乌龟了。 哦，但是这也是一种处事方式，就放在他性格上是合理的，不可能要求一个人完美是吧？他如果敢出头，他肯定就平时生活中不会像黄大仙那么哈着你 啊。他不出头，他都当上外科主任。 哦、 编剧的要求啊， 嗯， 啊，总之我觉得性格当中虽然有一点点懦弱啊，但是总体来说对于姑娘还是好的 啊。当然可一头呗，甘蔗没有两头甜。 对呀、 啊、 这么好的人， 豆豆呢是玩弄于股掌之上， 所以说黄大仙确实可怜。 哦，哎，那你们男的看豆豆呢？看豆豆觉得咋样？长得挺漂亮的。 嘚瑟 嘚瑟， 太嘚瑟了，是吧？ 豆豆不嘚瑟呀？ 还不嘚瑟啊，你随叫随到是吧？要啥买啥，要陪逛街陪逛街，要吃饭吃饭。 这不叫嘚瑟，这叫作、嗯、嘚瑟是不恰当的表达自己，就炫自己，这叫嘚瑟。作呢就是有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 啊。行吧，甭管什么意思、嗯、啊，总之是贬义词 啊。 所以你看，要是听众朋友您会放弃吗？他对你有什么吸引力啊？当然一物降一物，很多感情的事说不清楚、嗯、但是人在生活当中也是会有诱惑的。据说这个戏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对于豆豆来说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个角色了。 当然那也是徐天撺掇的，然后说那个、哎、你再找一个。就豆豆说呢，咱俩那个你看半年之后你要再找一个，咱俩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吗？黄大仙就生气了，什么就没得做了，我这什么都没干呢，你怎么就说我半年之后再找一个？他很冤呢，他就给徐天打电话，徐天说那你就真找一个。 嗯 啊，这时候徐的、黄大仙一抬头看见他护士长了，这护士长天天给打饭啊，当然是正常的工作关系。这时候黄大仙我估计就求救了、 哎、 演一出好戏。 哎，这正是刀美兰提前给豆豆上的课所预警的内容、 嗯、 我们来听听。 你跟我说实话，你什么时候跟小黄结婚呢？ 我的妈呀，这么大的事儿，一句两句话能说明白啊？ 你甭跟我打岔，你快嫁不出去了。你 不可能， 以前哎小黄追不上有别人追，现在你跟他这关系坐实了，你再想换主没那么容易。 谁跟他坐实了？ 人家都睡你床上了， 他午休呢。 哎呀，行行，我不跟你绕着弯子啊。徐豆豆，恐婚也得有个度，你过了小黄这村你可没下家了。 妈，关键是小黄过不了我这村啊，所以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有什么数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么下去出不了半年，人小黄就得跟别人结婚，你信不信？ 不信。 你不信，你看看你哥小白现在想拉他都拉不住。哎，又两小会儿又假小嘴，吃香成什么样了？你哥小黄这条件总比你哥强吧？主任医师要相貌有相貌，要本事有本事啊。你可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将来谁要啊？啊，回头人家小黄跟别人结婚，你还得参加婚礼去吧？哎， 你跟他成一辈子的朋友，这个我倒是信。问题是中间得加个女的呀，这你得叫嫂子吧？这个，啊， 这怎么说的这么残酷啊？ 生活就是这么残酷，想想吧你。哼。 我觉得这里面有段话，道美兰说的特别好。 嗯， 生活就是这么残酷。 哎， 你想玩玩到什么时候，最后被玩的是你。 是，这是给他闺女不断的敲警钟呢。 嗯，对，我是这么认为啊。恐婚吧可以，但是你既然恐婚，你也得跟我保持距离，对不对？哎，你不能把我招之即来呼之即去。 嗯， 你需要的时候我马上在你身边，你不需要我的时候马上消失。 对， 你这不恐婚呢？ 你这叫欺骗感情是吗？ 你一方面享受我给你带来的这种福利啊，给你提供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你又不在感情上跟我更进一步。说的好听这叫恐婚，说的不好听 这叫玩弄别人，是吗？ 那个有点过了、 啊、 自私。 哦，自私是吧？ 对不对？ 嗯，这时候你看颠倒了。一般女性如果遭遇这样的这个困境的话，我们会无比同情她，说这个男人道德有问题，是不是 啊？ 嗯，但是这调过来了，你黄大仙委屈的，有的时候啊，嗯，我人都是你的了，是吧？你怎么能对我不负责任呢？ 是啊， 啊、 嗯，哎，所以在感情这一块啊，确实是看谁强势，是不是？ 嗯， 啊，你强势你就拿着，他强势呢你就跟着。 对，当然这个都是有一个度的。您一直很拽，有一天那个人真的掉头走了，绝尘而去。那就有你哭的时候了。 嗯，家里其实也是这样啊，就是说也不能太过，这皮筋儿稍微一崩可以，再崩就断了 啊。所以拿捏尺度，掌握分寸很重要。 嗯，再说到这个戏里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那个梁跃进，你觉得他这尺度拿捏的好吗？ 梁跃进啊，那倔老头不好啊， 是吧？他就没有什么拿捏得体的时候， 经常虐他闺女，我觉得 啊。他是搞预审工作的嘛，所以他的行为啊，还有他的这个对话呀、啊，都是想要套别人的话。你没有这样的感觉？ 是， 嗯， 就有时候站在走廊里看他闺女是吧，然后说话呢，这个云山雾罩的。 我们来听一段。 昨天晚上回来挺晚吧？ 啊， 怎么跟这个编剧学的挺投缘？ 啊。 这小子总体什么情况啊？ 你在调查呀？ 我是怕你啊没个准谱。哎，我调查个底调，怕你瞎耽误功夫。 啊。 啊啥呀？我说是编制局。 哦，我知道。您昨晚又喝多了吧？ 啊！哎，君子一言，这都约死的。你断续签，我断酒。 好，坚持。 你呢？不是你怎么样啊？ 断了。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信了。心里的事儿都招你脸上了，就凭我几十年的经验，我看得明明白白的，我是彻底踏实的。 我当预审的爸特别倒霉。 好处你怎么说呢？啊，哎，宋村长，哪天呢你把编制局这小子我约家了吃顿饭。 你自己约呗。 我又不认识，我怎么约？ 你们有的是办法吗？ 我让你约个编制局怎么费劲呢？你约不约？啊？ 不知道真正考预审工作的人看完这段戏什么感受？不过米夏，我发现在中国很多的电视剧小品当中，好像妻子都扮演了预审员的角色呀、啊。到哪去了？哎呦，这个今儿回来挺晚啊。你平时在家里有没有梁跃进的这种啊对白？ 没有， 真没有， 没有。哎，我你还说呢，其实，不是有一句话说吗？每一位优秀的预审员都是心理大师。 对呀、啊， 你审出东西，你必须得掌握他的心理。如果他心理是封闭的，你还审个啥呢？ 嗯， 是吧？ 我还真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炮局预审故事》，这其中呢就说啊， 这个预审要和对方建立关系。比如说有一个真正的预审员啊，他在预审的时候呢，发现嫌疑人当过兵，打篮球，哎，他也有这样的同样的经历，于是建立起心理关系。还有就是要用共情去了解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心理活动和特点。 其实预审员的这个工作呀，和心理咨询师有点像。 嗯， 我和心理咨询师聊过天啊，做嘉宾，他说，嗯，心理咨询师在上岗之前的培训，你说话的声调，你说话时的副语言，就是你的表情、你的体态，你给他传达的那些情感因素，都是需要培训的。 嗯， 你给他的感觉一定是被信任、被尊重、被理解。而且还要给他一种感觉，就是说你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就各个方面传递出，嗯，你就上我这儿吧，非常安全，他才可能完全打开心门和你掏心窝子，然后解决到他心里的那个问题。 不过有一些是心理咨询是不会用的， 嗯， 就会故意漏掉某些关键细节，让嫌疑人下意识的补充或无意间的说漏嘴。 哎，那当然了，面对的对象不一样，一个是犯罪嫌疑人，一个是来咨询的要解决心理问题的，不能说是患者呀，就是咨询者。 哎，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多时候发生在家庭里面。 嗯 嗯。 你和你媳妇儿经常互来互 故意漏掉某些细节，让对方自己来补充。 哦，哎，你说你要是娶一个女的预审员哈，多刺激！ 比如说米夏跟她老公说：“哎，那天我听人说你跟那谁在跟一个人在一起啊啊，不说人名儿、不说性别，不说干什么。反正这时候你老公说了：啊，是那个对。” 这太没有技术含量，我一般炸的时候，哎，我最近看你手机了啊，我刚才看你手机了 啊，你看看，我没有这样的体会啊， 哦，没有没有，我从来不看手机，他看我的。 所以说这个戏里面的这个预审员，我觉着啊，稍微也有一点点过啊，把家里当工作好像不太合适，是不是？ 啊，当然了， 哎，好，那这部戏呢，我们先追到这儿，还在热不硬，也不知道最终呢，这梁小慧会跟谁好啊，或者是谁都没有跟谁好。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呢，我们以前怀疑过的，她是不是怀孕了这个事儿，目前 已经坐实了 啊， 确实是怀上了。 你看后面会往哪些方向发展？ 嗯、 我们拭目以待。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哎呀，米夏，咱们追了这么久的电视剧了，你有什么感受？ 我的感受是，真正有一部好剧能让咱们追，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真是。 你比如说《美好生活》开篇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前十集都很好，等到这个腰段啊，就中间你就觉得哎呦有点抻。其实有这个专业人士也总结了，就是说现在的电视剧啊有两长一短的毛病。 嗯， 什么长呢？首先是剧名长。其实咱这美好生活咱一开始吐槽过，觉得哎呀这个太大众化了，然后香露说你给它改成换新，是不是就有大片的感觉？ 嗯 啊，确实是。你看我们小时候看的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还珠格格、少年包青天，都是简单易懂，一下就能看出他在演啥，是吧？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你看现在就八个字了。中国人我告诉你，超过八个字了就不容易记住。 嗯， 剧名长是一个长，还有就是集数特别长。 嗯，这个大家都是吧，有目共睹。 还有一个短是啥呢？就是整个制作剧本拍摄这个流程，这个周期很短，几个月哎速成。 60集啊，5个月，每剧12集的剧本都要6个月。